就是这些个猪牛羊杂骨 啊， 从废品当中清理出来，物资回收部门加工处理，提炼出骨油、骨胶、明胶等重要原料。 哦， 骨油可以制成香皂、蜡烛、甘油、打丝蜡纸，骨胶可以在木器、火柴、造纸、纺织等二十几个行业发挥巨大的作用。 哦， 这还不算，选出来的料骨经过工艺美术家们巧妙设计，精雕细刻，镶嵌着色，制成各种美丽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雕成散花的天女、奔月的嫦娥， 哦， 那真是玲珑透剔、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栩栩如生啊！ 好，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会不懂呢？啊， 又来了！哎呀，跟他说话还真得注意呀，啊。哦，您说这个嫦娥奔月是用骨头雕刻的工艺品， 对，这回明白了吧？ 不但明白了，我还受到很大的教育。 哎呀，通过这一仗 啊， 那真是硕果累累，战果辉煌啊， 收获太大了。 哎，要光这些东西 啊， 收获还不算大， 还有值钱的。 我们正在打捞当中 啊， 就听大家齐声欢呼，热烈鼓掌。 哦， 又捞出一个活人来。 活人？ 嗯，只见此人中等个头，瘦削身材， 哦， 瓜条子脸，小瘪瘪嘴儿， 嗯， 五十来岁，有点未老先衰。 谁呀？ 我。 怎么把你给捞上来了？ 是从轻视废品的错误泥坑里把我给捞出来了。 是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韩涛为您服务的娱乐大篷车。我觉得吧，这要想真的节约啊，就得积少成多，就得精打细算，就得这个滴水聚成河。由小品演员黄宏的父亲、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黄峰表演的《山东快书》，一分钱和一两米，说的就是有关节约的事儿。话说在南京举行的曲艺牡丹奖的颁奖典礼上，黄峰获得了终身成就奖，黄宏是亲手开启父亲的获奖名单，并跟父亲合说了《山东快书》一分钱和一两米，成为了整台晚会最感人的一幕。下面呢，咱们一块来听一听这段《山东快书》一分钱和一两米。 闲言碎语不多提，你听我说一段一分钱和一两米。有人说你算了吧，这个一分钱一两米不过是两口饭一把里，这一点小事不稀奇，你看这都是提一提。同志们不要这样的看，大家分担没关系，合在一起那就了不起，如果不起再算一算，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这就按十亿人民来计算，全国全年就是那365亿多斤米，这几个米如果要用火车拉，得装满19万辆火车皮，这类车车头出了山海关，车尾巴还能在山西。如果要装大汽车，能摆它55555公里，和一元整十亿，多起来高达100万丈还有余，叫我自己吃2000万年，我吃不尽这个米。 刚才是一段黄峰表演的《山东快书》一分钱和一两米。听了今天我为诸位准备的这几段跟环保节约有关的曲艺作品，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这环保节约啊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同时呢能够再提醒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稍作注意，可能您的点点滴滴的注意就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环保节约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咱们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人都必须得注重环保，注重节约了，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每个人的未来。好了，各位，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旅途最后呢，我为各位精心准备了一首迈克尔·杰克逊演唱的这首非常著名的公益歌曲 Heal the World， 治愈这世界。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is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ll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